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23集。阴谋罗鬼绝不会被驯化，只要他心中有念，就一生都不会，更遑论那念是人间至纯至善。阿阴伺机而动，终于在一夜抓住了机会。罗刹婆醉酒，在他引诱之下吐露天机，要找被抛女尸，取鬼镜下匕首，按照自己心意凿刻改变那尸体，再以鬼身发愿献祭于死尸。罗刹郎类似于武通那般，不过短暂用灵力唤醒阿阴所学罗刹女之法，实体真身更加长久真实。罗刹女大多在天竺境内取尸，阿阴不愿，可他偷了鬼镜下的匕首不能走远，便在西域找了具女尸。坊间有传西域境内入夜有妖鬼食人，也并非皆是虚假，大抵是见到阿阴在改造尸体罢了。成人后，他把匕首插在一颗顽石头上，逃回长安。罗刹婆叛逃的奴隶回来之时会面临着何种境地？阿阴带一身着红再访罗刹，求婆婆解法。众鬼为他长安风韵的身姿发笑，只觉得丑陋无比，更遑论他那满脸满身的红。上一个没躲避放晴之日午时阳光的罗刹女，下场是不堪忍受嘲笑，自行陨灭了。只阿阴痴情又着实倒霉，惹祸上身，他被关起来了。曾经罗刹婆不监禁他，他都不走，现下真真成了奴隶，得奴隶对待。一袭灰衫被风吹得有些破落，头纱撕扯之间落在肩头，还要被婆婆的新仆抬着笼子放在外面，受过路人目光洗礼，唾沫嘲讽，又有最下三滥的罗刹郎隔着笼子拽他衣襟，露大片赤红，留下句着实丑陋后离去。你同阿阴说尊严二字，他只觉得可笑。罗刹本就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之国度，是他自己送上门，活该二字绝不冤屈。且那笼子是婆婆用特殊妙法所做，把阿阴锁住了人形，已不能化为烟逃走。第30日，阿阴记得清楚，罗刹婆被两个俊美的罗刹郎抱出来，坐在门外摇椅上，手里拿着个碧玉烟斗吞云吐雾。不过半年时间，他声音愈加诡谲阴翳， 说为何回来。 阿阴爬近些，扯着破乱的纱遮羞，连日暴晒，肌肤愈加的红而可怖，似腐烂迹象。 婆婆，求你救我。 罗刹婆冷哼道。 我应是想到的，你现下这般丑陋，倒是不得不回来求我。甭论何处何地的鬼，都知道个放晴之日不出家门。我取得你口吐火焰之能，又不是取你心智，怎的浆糊脑袋蠢笨至此。哎呀，叫我好生可惜呀。 婆婆，救我，你救我，我定会报答。 阿银眼珠染上蓝色，实则是心中已经发怒，却还是摇尾乞怜。那团蓝让罗刹婆短暂愣住，烟斗递给了仆人，揽了揽身上放荡暴露的外衣，说道： 这次把眼珠给我。 阿音咬紧下唇，内心纠结。 楚寒好不容易心中有我，若是失了眼睛。 罗刹婆啧了声，说道： 我只对你那蓝焰感兴趣，大不了眼珠子给你留下，但附带着应该是不能视物了。 感念婆婆，我满心愿意。 他知道罗刹婆取人宝贵之处，定要得主人一句应允，才能保证取下之后也是生动鲜活。他也不敢再犹豫，生怕婆婆反悔，毕竟现下不是他决策。罗刹郎得眼神示意，开了笼子把他扯出来。阿音无暇顾及自己裸露，扯着罗刹婆衣摆问道， 婆婆可否先为我？ 尹心急于取眼，罗刹婆嘴里喃喃念了几句，再一拂袖，阿音浑身的红立马全消，她含泪发笑。那一刹那，她心想的是， 终于有脸面回去见他了。 进屋被罗刹婆抓住脖梗，一切都是熟悉的感觉再度涌上心头， 又要好疼好疼了。原来提前预知的疼痛会让人变得如此懦弱。 枯瘦的手在他眼前浮动，可开始取眼后，他却没有感觉到预料中的疼痛。罗刹婆自然也发觉，停了施法。一世无语，阿音不敢发声。许久，婆婆怒声命令， 把这见鬼给我带到后堂。 后堂是鬼境安放之处。阿音被扔在光亮的地面，罗刹婆扯着她的长发拽到鬼境前。空空的镜子开始逐渐出现画面，却不是蓝色火焰，而是无数个碎片情景，不一定有没有阿音，却都有一清绝宗的竹寒小师傅。他贪婪地望着鬼镜，脸上挂满笑意，眼神痴痴。鬼镜可照出每一只鬼的最真之处，靠的是客观评判，并非主观心意。他500年所化的阴魔罗鬼，以口吐蓝色火焰为最稀有罕见。虽然现下还有那么一小丝窜到眼珠子里，也比不了他与竹寒的悠悠情动珍贵。到底是何时，满腔情事已经写满了他的名字。直到罗刹婆嘶哑着嗓子开口， 妙啊，妙啊，我收集了那么多宝贵之物，竟不成想还能遇到鬼的至纯真心。你别怕，我不要你的心，眼也不要，只要你把这段记忆给我就好。不知道取出来是何等的形状，鬼怪记忆我倒也取过，黑漆漆的一团下作恶心。你这定然不同，定然不同啊。 还要吩咐罗刹郎道， 去长安把这少年郎也给我抓来，凡人之躯我剖开看看有何奇异。 不准。 刚要走出去的罗刹郎同罗刹婆一起为阿音命令发笑。 他不准。 阿音重复道， 我说不准。 药叉和友人仗月赶到之时，阿音已经同罗刹婆缠打起来，是凶恶灰鹤同白发美人交错撕扯，画面呈现着诡异凄美的冲击。无声解决了两个罗刹郎，正想帮阿音，却见他仿佛化为厉鬼，下手狠辣，眼中带煞。一时间立着的绿皮鬼和人都愣在原地，却见罗刹婆养的奴蜂拥而至，后堂鬼叫声不断，有暗黑色的血液到处飞溅，像是闻人骚客的墨水四溢。住在旁邻的男女前来看热闹，觊觎罗刹婆平日里的邪恶妖术倒也不插手，只做旁观。还有胆子大的进了房子里，在那一堆瓶瓶罐罐之中寻找自己遗失的部分，显然也是曾经同罗刹婆做过交易的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